我国青年先锋工人和职业同盟员11号分别在青年公园露天剧场和建党纪念塔交易广场举行集会，表示全面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参加集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有关部门、青年同盟、职业同盟干部、青年学生、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讲话人说，我国拥有最强的核武导弹是一项保卫国家和民族命运、捍卫自主发展权利的正当自卫措施，并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动员那些乌合之众来卑鄙地炮制出文书等，力图扼杀我国自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讲话人强调，既然强盗美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发起了全面挑衅，就要以果断的决战来予以对付，这是我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决心。